欢迎收听969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一旦开始减肥呢，朋友们就会故意请你吃饭，各种饭局不断。如果你换位思考一下，想蹭饭的时候就在朋友圈宣布减肥，就会有很多人请你吃饭啦，对不对？ 够了， 969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获取更多969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969， 北京 FM 969。 969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台湾歌手巫启贤出生于马来西亚，从1983年出道至今，巫启贤创作及演唱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。无论是歌中是叙述男女之情、父母手足之间的亲情以及朋友之间的真挚友谊，都曾经深深打动人心，被认为是最具人气的实力派唱将之一。这首《太傻》也传唱至今。 说过的话已不重要，可是我从不曾忘掉。守住你的承诺太傻，只怪自己被爱迷惑。坠落的心哪里去找，推着漫漫空虚回忆怎么 亲爱的，你又出去旅游了？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欢迎收听969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晚的夜。 我好朋友离婚之后呢，终于又找到了新的幸福。婚礼现场，婚礼主持人问新郎，无论贫穷还是富贵，疾病还是健康，你都愿意照顾他，尊重他，和他厮守一生吗？我朋友就说我愿意，结果角落里就传来一句，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。 969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获取更多969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969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969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1993年，在众虎迷的期盼之下，陈志朋终于服完了兵役回来了。小虎队携着雷霆万钧之势，以星光依旧永远灿烂不变的巨星风范，再度站上了歌坛的顶尖地位，重披战袍，再次回到歌坛。开始重新集结的小虎队在年底推出了专辑《星光依旧灿烂》。 有承诺才有明天，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。 你永远都是我的最初，永远都是我的开始，就像天和地永远彼此承诺，彼此 曾经惆怅的回顾，曾经心酸的祝福， 今天有承诺才有明天，终于回到我们相约的地方，实现我的诺言。回来是我唯一的诺言，相聚是我所有的期盼，青春是一条无悔 一一浮现。 长的回顾，曾经心酸的祝福，都在友情岁月里写下一页永恒的故事。星光依旧灿烂，相信依旧没有改变，流了泪和汗才能洗净离合悲欢，有你才会有今天，有承诺才有明天。

漠眼光背后，已不舍地看着你走，木立在最失意的时候，一生今天最后，不讲再见也不肯回头，曾经拥有不要泪流，若果真心不可接受，或者不方便拥有，为何又等今天最后，曾做一点分手，若果是你真的贪心要求，伪装被哭梦湿透，为何你想讲的说话藏于落寞眼光背后，道尽你苦与忧，落寞眼光背后，道尽你苦与忧，落寞眼光背后，道尽你苦与忧，落寞眼光背后。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考过驾照的朋友可能都知道，在驾照拿到以后，并不是代表你就是正式的司机了，而是需要有一年的实习期。如果想要上路的话，必须按规定在车身贴实习标志，只有在一年的实习期内符合要求，才可以转为正式的驾驶员。今天我们来探究的问题就是，倘若我们考到驾驶证已经有一年的时间，而恰好一年后买车了，车上还需要贴上实习标志吗？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规定，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在这12个月里面有没有开过车，都算过了实习期。如果在实习期内被记满12分的，会被注销其实习的准驾车型驾驶资格。因此，很多朋友为了保守起见，拿到本子之后，很多年都没有开过车。然而，交通法上没有新手期的概念，只有实习期概念。实习期以一年为限，从获得驾驶证那一天开始就算了，和你开没开过车、驾驶技术什么样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只要过了一年，你开车技术再烂，也是过了实习期。拿了驾照之后再没有开过车，当买了车想开的时候，最好能够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稍微练习一下，熟悉一下各项操作。因为虽然考过了驾照，但是驾驶技术还是相当不熟，再过很久都没有摸过车的话，所以现在的技术可能还赶不上刚拿到驾照的时候好。刚开始上路时最好也能有老司机陪同一下，既能够给自己增加信心，也能够避免一些危险，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哦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超过自然，瞒着。 我，灵魂总算向着洪水跌倒，恋爱再蚕食我， 如地网天罗， 不顾后和我， 这贪欢野的我， 是谁在吞没谁也奈何， 是谁被卷入谁红颜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怀内重得温暖， 心未必始终只有你方可和令逝去的心再见。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忧郁不向冷的天，活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 这个社会善待的是努力对待生活的人，你对生活付出十分力，社会会回报你二十分的好，你怠慢生活，生活会打你的脸，都不会告诉你什么时间，你欺骗生活，生活便会惩罚你。

穿针几道炼钢厂，一万光年，那只是我们是梦之路的起点。妈妈，你善良的孩子还没放弃，他想在今夜的街上爱到死去。朋友啊，这世界会将你等得来，而他从来就不为我一丝同情。再一杯像个疯子一样的拼了，你没想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。这花朵受伤的音讯，如同我们一起挣扎着那些困难。明天我们是否活着却依然不在，明天我们是否存在却无以忘记。而他从来就只是在袖手旁观，不用想，一块石头一样的滚吧。你没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。朋友啊，这世界会将你的爱破灭，他从来就不会为一次成就，不如让我们一起放任自流吧。反正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怎么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泪眼像黄

很多人以为找了一个工作便可以高枕无忧一辈子，只是没有想到社会变化太快。当初以为的铁饭碗，现在不是铁饭碗变成瓷饭碗，而是没饭碗。这些人看不到远方，没有危机意识，在舒适享受生活时没有边界意识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著名演员黄渤， 比如说领导是有技巧的，就是我们不会把自己一下处于到危险的最前沿。